是 Resonate 节奏驾到。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来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第一个小时都是我们的 Chill Out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音乐单元，迟放的音乐效果。而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 724 带给我们的日全食系列第43号作品 Chill Out and Ambient。 那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很多能够让我们开展各种不同思绪的这样的一种迟放的音乐。那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叫做 Still and Always， 来自于 Alexandra Volvo Skinvo。而下面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听到来自于 CDM 带给我们的 Greensville。You're listening to Resonix 节奏驾到。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Tempo Giuseppe's Memorial and the Police 带给我们的 One More Time， 能够让我们再次展开想象，给自己一段时间聆听一下。每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2点到4点钟，让我们通过一段时间让自己沉醉，而凌晨的2点钟到4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也依然可以让我们把这样的一根午夜的情怀释放开。来自于 Jason Van Vyck 带给我们的 Fails，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长常小航。想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Alexander Volvo Sneakov 带给我们的 Dark Nights Bright Souls，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而今天耳边这样的一个作品内容来自于他的专辑 All These Melodies，选择2015年的一张 Chill Out 专辑，不知道是否还能够打动你的心呢？当然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再经历一下半点的广告，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迟放音乐内容，千万不可以错过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想要查询歌单，你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关注之后直接在留言栏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继续来关注 Sub Orchestra 带给我们的Separate Love， 以及来自于 Jazz 带给我们的 High Grove 等等的好音乐，释放继续下去。 人住进去， 第三步把新家门关上，这么快入住靠谱吗？ 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全包圆，一诺千金。 嚯，这话说大了啊！ 严选一线大牌环保建材，从源头上把好环保关。入住前还有超级环保礼包，确保放心入住。 这得多少钱呢？ 打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你只管住，别的事儿交给全包圆。 400-606-8866，全包圆，性价比更高的环保整装。 详见店内活动。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听这全包圆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圆，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假日出游。午后南风较大，要注意防风。此外呢，天气晴热，紫外线强，在户外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山区有阵雨，南风3-4级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川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2017年的快乐男声全国总冠军魏巡近日举办新专辑魏巡首唱会，并且宣布今年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0座城市巡回开唱。虽然只是歌迷见面会，但是规格等同于个人演唱会，表演的曲目都会在20首以上。魏巡介绍专辑当中的新歌《姿态》《My Queen》《Super Love》，第一次为爱疯狂等，将以单曲的形式陆续在网上发布。专辑不受曲风的限制，就像是一篇篇的音乐随笔，都是随心而作。歌手刘琦首支创作单曲《大隐于市》上线首发，用小隐于野、大隐于市的观念，表达了对音乐和生活的不同理解。在创作期间，刘琦始终坚定地寻求独特的音乐风格，因为是第一次创作原创作品，他希望展现出不一样的音乐态度，从而拜访了很多音乐人来学习、吸取多方面的意见，最后运用其中。近日，一段王菲16岁时在六一儿童节晚会上演唱《小百灵之歌》的视频曝光。在视频当中，王菲面容稚嫩，歌声悠扬，舞台表现力十足。网友纷纷表示，确认过眼神，是王菲没错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段的内容都是能够让我们心灵齿棒的音乐，听到这里我们希望您能够来跟随我们的节奏，跟随我们的音乐稍微的放松一下，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2点到4点期间放松一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呢，在这里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感受一下周末下午和凌晨夜间的重播的一种不同的听歌心态。 The Fusion Long Way featuring Peter Ray， 以及更多的持放音乐，我们慢慢去分享一下了。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有些听友呢会认为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想起高山，在高山之巅望下方的景色，有些听友会认为我们依然也在高山之巅，在顶上望着更高的天空。有一时候我们去愿意登山，登到顶峰之后我们会说，哇，我们征服了这样一座山，但是事实却不然，而是当你能够费尽千辛万苦抵达一个顶峰的时候，你应该对自己说感谢大自然接纳了自己。 High Glow 来自于 JES，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Martin 带给我们的 Lost in You， 以及来自于更多的迟放音乐，不要走开，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

Younger 一首歌，这是来自于 A Great Big World 带给我们的音乐了，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了，我们的欧美潮流热门单曲的时间当中。那其实呢，我们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啊，这个 A Great Big World 是美国纽约的一支黑马乐队。那其实呢，在他们当时首张单曲 Say Something 发布之后，数日之内马上便登顶了 Billboard跟这个 iTunes 的下载榜冠军。那么这样的一首歌 Younger 呢，也作为新歌魅力应该是不在话下的。而下的时间让我们来继续听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 Miley Cyrus， 是 Noah Cyrus， 差点说错嘴啊。那么听听看这样的一位 Noah Cyrus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 Team。 每个人当生命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组建一些个小团队的这个情况，那么这首歌 Team 又会怎样呢？那这样一小团队就是来自于 Noah Cyrus featuring Max Schneider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一起来听一下。 Look at me, you think that I'm trying to fight, yeah, but I'll always be on your side, yeah.Oh, oh, oh. You know me. Why are you always on the fence then? Making me feel like you're fenced in. Oh, oh, oh.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convince you that I'll always be on your team? You're running your mouth and you're talking about me, but things aren't always what they seem. So whenever you're losingCelebrate ya, appreciate ya. I'll get you up on your feet whenever you're winning. I'll give you strength, boy, and I'll cheer your name, girl. Cause I'll always be on your, I'll always be on your team. Yeah, I'll always be on your team.That I'm no angel. I know I'm a lot to handle. Oh, oh, oh, yeah. But you know me. And I love you harder. With all of my heart, yeah. Oh, oh, oh. So whenever you lose, I'll celebrate you. Appreciate you.Up on your feet whenever you're winning. I'll give you strength, girl, and I'll cheer your name, boy. Cause I'll always be on your, I'll always be on your team. Oh yeah, yeah, I'll always be on your team. Oh yeah.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convince you that I'llbe on your team? So whenever you're losing, I'll celebrate you, appreciate you. I'll get you up on your feet whenever you're winning. I'll give you strength, boy, and I'll cheer your name. 乡村味道的女生加上灵魂味道的男生会什么样子呢？组合在一起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 team 了吧。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位，这是 Lauren Jones 带给我们的 And Then There Was You 现场版本。 And then thought love was a game one would win or would lose until I found you. Until I found was a shame, so I threw it away. And then there was you. Noah Jones， 搭载流行音乐挂帅的西洋歌坛，爵士音乐应该算是一个小众音乐了，但是 Noah Jones 改变了这样的一点，他的一首歌曲《远走高飞》专辑呢，也是在全球创下了一个销量记录，也登上当时的 Billboard 公告牌的一个冠军的宝座。他的出现当时也是让很久没有惊喜的爵士乐坛能够灌入了一丝青春与活力。而下的时间，让我们来再次感受一把青春与活力的存在，来看看 Selena Gomez 带给我们一首歌什么样的歌曲 Back to you， 一起来听吗？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You're like a shot, thought that I could chase you with a cold evening. Let a couple years water down how I'm feeling about you. And every time we talk, every single word builds up to this moment. And I gotta convince myself I don't want it even though I do. You c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I wanna hold youWhen I'm lying close to someone else, you're stuck in my head, and I can get you out of it. If I could do it all again,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I know

a long week, and now you're taking your time. Some kindness goes around, some kind of backfires. It's all the same to me. Ignore that voice, it puts you down.Choice I'm here for you. It's all the same to me. I got a lot on my mind, but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I know you're doing your best. I think you're doing just fine. Burnett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 Sunday Roast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潮流热门单曲单元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这样的一些很神奇的歌曲，因为这样的歌曲让我们能够想象到今天这样炙烤的一个周日的中午的空气和太阳，就好像这么应时应景的一首歌曲，我们此时此刻你要没有听到的话，那就真的是亏了。那我相信能够听到我这句话的话，应该都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吧哈。来继续关注下面一首歌曲了，也希望你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下半的一个时段的内容，也依然都会是各种各样的潮流热门单曲，锁定 FM974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So down, we're moving to a new sound.

鲁多维科的作品追求简约主义的风格也被称为是极简音乐，他在扎实和浑厚的古典钢琴和交响乐作曲功底的基础上，吸取了世界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各种元素，让人领略到多元音乐相互融合的美妙。机器人钢琴家特奥全能挑战古典音乐大师经典作品音乐会将于5月31号、6月1号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本场演出，机器人钢琴家特奥和人类钢琴家罗伯托普罗塞达将以斗琴的形式交替演奏乐曲，促使观众更加自主的、更批判的、更投入的去欣赏音乐。6月1号晚，古建芬新学堂歌音乐会将登陆国图音乐厅。音乐会选取了古建芬新学堂歌系列作品当中的18首，以国学修养的发展阶段为脉络，全景式的呈现古建芬晚年创作的心路历程，让音乐和中华文化经典如春雨般植根于孩子们的心中。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获奖得主 灵魂蓝调才子 John Mayer， 美国创作型的一位超能歌手，2018年的全新单曲 New Light， 你还喜欢吗？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 So come up next， 继续来关注来自一名出色的 DJ 带给我们的音乐 Feel My Bass， 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低音的存在，来自于 DJ 啊，感受一下音乐中的时光的美妙吧。 FM 97.4 AJ News Radio Resonat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准备要迎接下面一轮的更加高的高点了吗？音乐当中能够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刺激呢？我觉得用低音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了。当然像这样的低音，我觉得可能如果你在车里边的话，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一种环绕的音响质感，在家里边的话，我觉得可以把音量稍微调低一些些啊。十三万零直播节奏驾到，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0527，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字还有相关内容的介绍，我们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排好了顺序，也可以说是一次性能够马上获得我们这一周的4个小时乘2，一共8个小时所有的节目的内容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能够通过公众号来了解到更多的我们往期的节目的回顾，还有一些精彩的歌单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就好了。当然下面时间继续来跟您分享来自于 Justin Bieber 他的一首歌曲 Turn to You， 在上周全新发布，一起来收听和关注一下咯。 Work 2 jobs to keep a roof up over our head. You chose a life for me. No, you never gave up. I admire you for the strength you've instilled in me. You were so young. You were just my age when you had me, Mom. You were so brave. There was nothing gonna stop or get in our way, and I know.You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me. So when you're lost and you're tired, when you're broken in two, let my love take you higher. Cause I still turn to you. I still turn to you.94, the year that everything started to change from before. You had to be a woman, you were forced to change your ways, to change your ways. Then you found the Lord, and you gave your life to Him, and you could not ignore the love He had for you, and I wanted more.I still turn to you. 转身转向你，为你转身，为他的妈妈转身。那当然了，可能这个父亲节也要到了哈，也要为自己的父亲转身才行。来，继续关注下面一首歌，能够让我们放飞心灵的好歌曲了。继续来关注节奏驾到。那么我们也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来继续收听来自于各种各样 DJ 们他们的混音作品，因为稍后两小时将会有我们给您送出来来自于 Leslie JC 还有 Soyce featuring Sean Tubby 带给我们的阿姆斯特丹的2016年的一个全新的混音大碟，千万不可以错过稍后两个小时的内容。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where peace resides, flips the coin to the other side, where confrontation resides, and the moment of conflict can no longer hide. 今天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ando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长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单元呢，第一部分呢就是来自于 DJ Leslie JC 带给我们的 JC Mixes， 非常深厚的 Deep House 风格的音乐作品。I know what you missed last summer， 在去年的夏天，你曾经遗忘过，或者说是错过什么样的好音乐吗？我们在今年夏天给它补回来。耳边的作品，那就是来自于2007年 Kelly Minogue 的专辑 Multiply 被提名为第51届的美国格莱美奖的最佳电子舞曲专辑和全英音乐奖的最佳国际专辑。其中的主打歌 The One 呢，出自于音乐人 John Anderson。 那作为出色的 DJ Producer John Anderson， 在他的音乐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化名。那么作为舞曲方面，他也使用最多的为人知道的名字就是 Zoo Brazil。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Zoo Brazil， 与有着非洲和意大利血统的美国诗人歌手 Oshua Roger 合作的歌曲 You Don't Know Me。 而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西班牙的 producer 制作人带给我们的 Flying Dolphin， 一起来关注一下。 listening to Resonate 节奏驾到。 柏林呢是一个融汇了不同国籍艺术家们他们的电子音乐大都会，而在2008年来自于意大利的一位 Antonio Oliveri 也来到了这里继续他的电子音乐事业。由于有着非常深厚的古典吉他的功底呢，从 Antonio 他的音乐当中也是不能够听得出他在主旋律方面的一些个造诣。而现在我们来听到就是来自于德国的Beat and Minds 重新混音的 Antonio Oliveri 带来给我们的 Deep House 风格的作品 Dynamo。 而稍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音乐内容，包括有来自于 Koyu 带给我们的 Unexpected Souvenir， 以及来自于 Fango 带给我们的 N1。 继续来锁定一下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那耳边的音乐作品都是来自于 DJ， 来自 DJ EC， 带给我们的 I Know What You Missed Last Summer 这样一段的电子音乐的混音作品。那我们耳边的作品呢，每一首音乐的名称已经为您列好顺序，且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供您进行查询和了解。那怎么能够获得我们的歌单呢？很简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那当然了，也是邀请各位朋友们能够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期间来锁定一下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直播节奏驾到，而重播呢也会在凌晨的2点到4点期间再来给您去重温一下，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荷兰的 Dance Bang Sound System 是一个二人组合，他们的音乐风格总是游走在 House 跟 Techno 当中，那时而呢 Deep and Buddy， 那时而呢是明亮又温暖。那去到了他们的音乐现场，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呢真的是这个亲密无间，而且他们的配合是非常的默契。他们曾经在阿姆斯特丹的著名的 Club当中也启动过属于他们的系列的 Club Night 活动，叫做 Sound Machine， 同时也发行过他们的第二张唱片，那就是我们听到过的 All Day。 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德国的电子舞曲音乐二人组合，叫做 Terra Nova。 那创始人呢，他的音乐生涯也始终伴随着他不断变化的成长环境，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巴黎还是在布鲁塞尔还是在纽约伦敦，让他能够把他的 underground 的音乐这个把他的视野开阔得非常的个性。那后来呢也加入到了一些其他的更加个性化的人员在一起去联合起来制作电子音乐内容，我们当然也会能够听到更多的音乐作品混音作品，比方说啊 Endless Summer featuring Bon Ohm 也是能够让我们体验到这种 Underground 音乐里边的非同凡响的音乐元素。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现在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德国的 producer Douglas Creed 在丹麦的电音厂牌 Noah Music 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与 Coos 合作的由 Dapeg 重新混音的作品 Spain。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当然也稍后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更多更加精彩的音乐内容，不要走开，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我是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坚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Here comes the beats。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进入我们今天第四个小时的直播当中，要跟您去分享来自于 Solis featuring Sean Truby 带给我们的2016年的一段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现场的混音作品。那么像这样一个内容，我们听到的还是非常的有意境的感觉。那么耳边的音乐叫做 Max Dinois， 那也欢迎各位听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去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正在我连直播的节目叫做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你还喜欢这样的音乐内容吗？这是来自于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的两位 DJ， 他们的名字叫做 Solis， 另外一位叫做 Sean Trubai。 那他们呢也是能够合体在2016年的时候，在阿姆斯特丹荷兰的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城市，给朋友们带来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段混音的内容。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被这样的一种带有 Progressive House 的音乐所沉浸在这里呢。此时此刻，如果你能够再端起一杯小酒的话，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但是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也请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来去把注意力更加集中一下啊。音量呢可以适当的开大一下，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来更好的保证我们相关的行车安全才行。 OK，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每一首的音乐内容，因为我们已经把音乐列表列在了我们的歌单当中。每周的直播里面我们都会提供歌单，而这样的歌单是带有一种魔力的质感。那么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关注之后回复关键字0527啊，回复0527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 Intercontinental 来自于 Nicky featuring Maximilian。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扎西拉姆多多的全新诗集《以何之名》近日出版，收录了近70首诗作，大部分创作于多多多年的旅途之上。正像作者所说，如果有人觉得我的文字有治愈性，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是一个爱记录的好病人。写作是我自我疗愈的一个重要法门，我写下的是我自己治疗的方案。随笔《漏船载酒忆当年》近日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自传，本以英文写成，本书是中文译本。别具慧心的读者不妨把它看作是一册人生的读本。宿命对决近日面世，本书追溯了马汉在其经典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后对日本作为海权国家崛起的影响。本书也首次运用了日本方面对20世纪20年代3次海军会议的档案记录。科普类图书《脑洞大开》近日出版，本书旨在系统地介绍神经胶质细胞这种在大脑中占有90%绝对优势地位细胞的重要功能。虽然说这是一本脑神经科学方面的专业书，但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的作者采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高速路和城市，来形容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之间的关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节奏驾到。 15:35来到今天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当中了哈，还有最后的不到15分钟，我们的今天节目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要邀请各位听友们赶紧要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加我们将会在2分钟之后将会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那怎么来玩呢？很简单啊，拍下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让我看到你在听。已经有很多听友们都发过来了，当然如果说关注公众号之后呢，不光为了点名，还可以能够直接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0527，回复一下0527，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单啊。这个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我们都按照顺序为您列好了，这一连4个小时乘二，周六周日乘二啊，变成8个小时的歌单我们都为您列好了。如果你在听的话呢，不妨来去关注一下歌曲列表，能够为您的这样一个周末，包括从周一到周五一整周的这种欧美音乐的一种听感呢，多一种选择，多一种方式。 OK， 那现在时间来准备要开始点名咯，我们要马上截止发照片了。记住你的微信名字一定是能够让我们读得出来的一个名字哈，不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符号啊、小表情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样的内容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是看不太到的，只能够识别了这样的中文汉字啊、字母啊、英文啊、数字啊什么的，是 OK 的。 OK， 闲话不多讲啊，点名现在开始。首先来开始点名的第一位呢，就是昨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节的现场看到我且和我拍了合照的我们的老听友 Yupa， 今年已经是第3年参加那个大剧院的这个爵士音乐节的活动了，对不对？我知道你在现场等待我们，等待了很久的时间，所以今天要首先点名的就是 Yupa 同学，欢迎 Yupa。 当然也要欢迎一下田螺姑娘，还有我们的第三名是谁呢？第三位就是我们的可爱的网友，叫做西城区的风 W30，他说每周都听我们的节目，棒棒的哈，以后要继续坚持才行啊。那下面来看看接下来会有谁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呢，要欢迎一下网友连时还有五以及某某你好，还有亮马小猪以及窝窝头，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以及欢迎不如就这样吧。再来欢迎一下浅笑荣，还有 A 梦司令，以及不羁的风老傅同学，哈哈，以及娜娜西蒙的猫，夜来风雨声萧萧，还有 Katie 张。再来欢迎第三篇的各位听友们啊，第三篇都是很多新朋友了，包括像是有张健的围棋呀，还有像是 Johnny 啊，不忘初心 Pony， 以及船长张燕青巨星叶峰，以及蔡九哥，还有大大大大大大大魔王啊，小鱼儿。有没有花无缺啊？请问，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当然也欢迎各位听友们能够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527四位数字，或回复我们今天的日期0527，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音乐列表。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直播了。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马上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 ending 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不舍，要跟各位说一下再见，因为这四个小时节目嗖就过去了。所以呢，这一周呢，我们就只有在周六和周日会有直播。记住，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一连四个小时。而如果你没有听够的话，我们还会在夜间有一次重播，也就是每周六日的夜里凌晨2点到4点钟。也希望你能够，如果有一段夜生活的话，在走出了 club 走出了 KTV 之后，也可以打开收音机，在车里面听着我们的节目，来陪伴你的回家之路啊。 OK， 15点43分，再次感谢各位听友们网友们热情的收听跟参与互动，我是 Mr. 长长小航，再见各位，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六中午12点再见各位，稍后将会为您带来能量音乐，也向您继续收听，拜拜。

好的好的好的，其实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五块五啊，买五粮液股份的一期新酿酒订购电话您记好了，是400-919-6686 400-919-6686。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新酿酒，今天啊只要1500一箱，而且呢是买一箱送两箱，让您一次性带走的是三箱啊18瓶，然后再免费的送给您1400元的网络话费充值卡，算起来一瓶只要5块5，不仅让您把平时走亲访友团圆聚会的酒都备齐了，更让您把话费啊也省了，赶紧来拨打电话了，400-919-6686 400-919-6686。活动时间呢是只剩下最后的三分钟了，如果说啊节目结束就会立刻恢复市场价，当然啊免费送的话费也就没有了，所以抢购热线啊您记好的是400-919-6686 400-919-6686。其实各位可以想一下，五块五在市场上能买到什么酒啊，但是今天五块五咱能买到的可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新酿酒。虽然年啊是刚刚过去，但是过段时间的好日子啊是特别多啊，你看结婚的、招待朋友的等等等等吧，我真觉得哈，您可以趁着便宜咱多买上几箱。那句话说特别好，就是闲时储备忙时用啊，等到用酒的时候呢咱就不用着急的去买了，所以电话您记好的是400-919-6686 400-919-6686。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新酿酒，今天啊是只要1500就能买到三箱，另外呢还在送您1400的话费，这算下来啊一瓶是只要5块5。您订购成功之后呢是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的，您验货满意了再来付款，时间呢还有一分钟了，电话最后来说一遍是400-919-6686 400-919-6686。祝您好运。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